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再来关注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高速公路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收费站到小营桥，北沙滩路段，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京城主收费站到望河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福建莆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8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 再来关注台风灿都，最新预报显示台风灿都将在海面回旋后远离上海。 三地热点，北京方面，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签约金额达53亿元。 天津方面，践行双碳目标，天津加大就地热再生技术应用。 河北方面，聚焦5大高端高新产业，雄安新区加快提升新兴产业发展能级。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发生驳斥死亡传言。 美国犹他州疫情吃紧，部分医院手术基本暂停。 文体方面的消息，中秋出行夜游成潮流，赏月房型抢手。 张帅再度问鼎美网女双冠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2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13号，福建省莆田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情况。会上通报，截至9月13号晚8点，福建莆田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9例，其中确诊病例58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共排查密接者1770人，次密接者1866人。 会上通报，仙游县全域全员首轮核酸检测13号内完成，14号进行第二轮，共设置了核酸采样点430个。截至昨晚8点，高风险的风亭镇已完成了2轮全员检测，正在进行第3轮的全员检测。 根据9月13号厦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厦门市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11例来自同安某工艺品公司。厦门市同安区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2021年第4号通告。公告称，根据厦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为及时有效发现和控制传染源，阻断疫情传播，决定于2021年9月14号8点开始开展大同街道、祥平街道、红塘镇、新民镇、西科镇第1轮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此外，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12号，按照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例行开展的主动筛查中发现1例核酸阳性病例，在检测过程中发现蔡某某核酸呈阳性，前面已经定期核酸检测3次，分别在9月9号、9月5号、9月3号，其结果都是阴性。 在9月12号当晚，连夜就对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和在院的病人陪护人员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同时取消对外主要服务，实行闭环管理。下一步将加快对基因的测序，尽快溯源，查明感染的源头，根据流调以及核酸检测的情况，再确定适时诊疗服务。 13号晚，记者从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九龙湖管理处福源花园有五名人员为厦门市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五名密切接触者和八名与其密切接触人员已闭环转运至隔离酒店进行集中隔离管理，相关重点部位环境已全面进行消杀处理。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2021第6号通告，根据当前厦门市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经专家研判，自2021年9月13号起，将同安区新民镇湖里工业园以东、同名路以西、吉安路以南、吉贤路以北的区域列为高风险地区。目前全国共有高中风险区2+5个，分布在福建和云南两省。 再来关注台风灿都。受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影响，13号到15号，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将遭遇持续的强风劲雨。13号，水利部再次部署台风灿都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启动水害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灿都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14号到15号白天，灿都将在长江口外海附近海域回旋或缓慢移动。15号夜间开始转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受台风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中下游、甬江和椒江、安徽水阳江、江苏秦淮河及里下河等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太湖水位可能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将发生超警以上水位。 水利部于13号12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三个工作组赴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协助指导台风强降雨防御工作。 上海中心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最新预报结果，台风灿都仍在靠近上海，13号夜间到15号将在上海以东100公里至200公里处的海面回旋，16号向东北方向远离上海。截至昨天傍晚，上海已出现了风雨天气，城市运行基本正常，全市已转移安置相关人员近33万人。 昨天白天，上海陆地已经出现最大8级阵风，全市时有阵雨，预计降水将主要集中在13号夜间到15号，上海将普降大雨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120毫米到18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200毫米到250毫米。 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昨天下午4点提供的汛情报告，除了零星的积水、小区及行道树木倒伏和供电中断等灾情之外，上海城市运行基本正常和平稳。上海目前已转移安置相关人员达32.9万人，取消公路长途客运150班次，轮船航班30班次，停运或部分停运轨道交通线路5条，全市关闭景区112处，以确保安全。 江苏省气象台昨天晚上5点05分变更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的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内，南通、苏州和盐城将出现阵风10级的大风，连云港、泰州和无锡将出现阵风8级的大风。 根据气象分析，台风灿都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达14级，具有历时长、降雨多、风力强等特点，今天到明天将给江苏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提醒，各地要迅速落实预案措施，扎实做好应急值守、预警服务、指挥协调等工作，做到主动防御，确保秋粮和农业生产安全，力夺全年农业丰收。 气象部门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应急准备工作，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碰撞，加固或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不随意外出，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 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昨天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机器人十大新兴前沿热点领域等五项重要研究成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倡议彰显了机器人行业的态度和决心。大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合作，签约金额达到53亿元，进一步促进机器人领域新技术新成果的落地转化。 本届大会汇聚了108家企业的513件创新机器人产品。大赛设共融机器人挑战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4个赛事，41个分赛项，共计4万多名选手参赛，近2000名选手现场对决，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助残康复、特种救援等领域的机器人竞技水平。本届大赛还取得了2021年度脑控打字最佳成绩，实现和其他国际赛事互认，搭建了人才储备的重要平台。 本届大会创新办会模式与国际嘉宾云上相见，图灵奖得主、两院院士等300多位业界专家和企业精英在云上盛会展开巜峰论道，3大主论坛、19场专题论坛、7场国际双边会议、20场配套活动，为现场和全球远程听众献上了一场利益高远、内容丰富的思想盛宴。 世界机器人大会已成功举办6届，多年来机器人行业在不断向着灵敏化、智能化、安全化方向快速发展，创新创业更加活跃，技术演进明显加快，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未来机器人产业将继续支撑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助力人类社会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安全生产领域案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而灶台安全更是牵涉着社会公共利益。昨天，记者从通州区检察院了解到，通州区检察院正办理一起燃气企业违规经营案件，并将发现的关联线索移送津冀两地检察机关，两地检察机关已立案调查。目前，通州各相关行政部门均依法查处有关违法行为，积极推动行业专项检查及机制建设，这一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 前期，通州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北京某燃气有限公司分公司涉嫌在燃气经营许可证失效的情况下持续经营，且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液化石油气储罐，造成公共安全隐患，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此，检察机关第一时间前往经营场所勘验检查，询问涉案当事人、承办民警及当地村委会，发现燃气公司虽已停止经营，但尚未注销登记，现场仍存放600多个液化石油气瓶及3个大型储罐，个别气瓶中违规存有2甲醚，危险性较大。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通州区检察院还敏锐地从犯罪嫌疑人口供中发现了跨区域违法线索。经过进一步核实，查实案件关联人员从河北廊坊市、天津武清区燃气企业违规购买液化石油气后倒卖到北京，后将两地的燃气企业违规经营线索及相关证据材料移送到当地的检察机关。目前，津冀两地的检察机关已迅速行动，开启立案调查工作。 日前，国家生态环境部公示了2021年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征集活动获选名单，共有园区、企业、个人等40个案例入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园区获奖选名单。目前，经开区先后获得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国家低碳工业示范园区和绿色园区等国家绿色品牌，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始终走在国家级经开区前列。 据了解，经开区已创建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和能效领跑者等工作为抓手，提升全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水平，推动技术改造和产业绿色升级，形成了一汽丰田汽车生态设计项目、节氏酸、节氏前铅酸蓄电池绿色生产项目、东邦铅废铅蓄电池回收资源化项目、凯莱英绿色连续性反应关键工艺开发及应用系统集成项目等一系列示范项目。截至目前，区内企业累计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14家、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示范管理企业7家。 天津市绿色工厂25家，绿色数据中心1家，能效领跑者1家，能效之星产品2个，初步实现了区域绿色制造聚集示范效应，促进产业向低碳化发展。 此外，在管理低碳化方面，经开区在国内率先发布了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补贴等政策，增加了加氢站、绿色发展项目、建筑节能、污染物协议减排、重污染天气减排、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等方面的项目补贴。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目前天津市外环线正在组织实施沥青混凝土路面就地热再生养护维修施工。此次工程结合外环线区域交通环境特点，全部采用夜间施工模式，预计完成19.6万平米就地热再生施工。路面旧材料回收利用100%，可节约矿石、沥青等19200吨，减碳排放520吨。目前工程施工点位已推进至外环线 K35公里处，已完成全部工程量的59%。 经了解，天津市自2019年以来就已在公路养护施工领域开展了沥青混凝土路面就地热再生技术的实践和应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就地热再生是一种公路预防型养护技术，采用专用的就地热再生设备，对沥青路面进行加热、掀刨，就地渗入一定数量的新沥青、新沥青混合料、再生剂等。经热拌和、摊铺、碾压等工序，能一次性实现对道路表面一定深度范围内的旧沥青混凝土路面再生。 日前，雄安新区印发了《雄安新区关于加快打造新产业的实施方案》，针对当前重点改革攻坚任务、创新承接疏解工作机制和配套政策，探索改革创新型政策试点，加快提升新兴产业发展能级。 方案以规划定位统筹新产业布局，聚焦5大高端高新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农业，服务承接6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书接单位的5+6个工作体系，用新产业带动新动能，聚集新人才，构建新机制，形成新形象。 雄安新区将主动对接有疏解意向的单位，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积极推动在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向新区疏解转移，谋划打造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 依据方案，雄安新区将重点在启动区、融东片区组团推进产业项目聚集落地，创新发展机制发挥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示范区、综合保税区的产业发展示范引领作用，加快形成梯度合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集群体系。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衡水府城县崔庙镇陈集村创新民间艺术表现形式，风格独特的剪布作品带动当地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成了村民致富的新门路。一起来听河北省衡水台记者周林的报道。 记者来到崔庙镇陈集村，剪纸艺人王永涛正在精心创作剪纸作品。与普通剪纸相比，王永涛作品看上去色彩更丰富鲜明，立体感十足。其中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作品中的人物景色栩栩如生，仿佛浮于纸上。王永涛介绍，传统剪纸都是采用5颜6色的宣纸，而他的剪纸却是用绸布剪刻而成，平滑中带有一丝绸布的纹路，为作品增加了许多写实感。 我从2003年创办了剪纸厂，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从设计、制作、装裱、销售为一体的经营模式，甚至有些作品销售到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也说明了这种传统手工艺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创新民间艺术拓宽了市场销路，在王永涛带领下，阜城县以陈集为中心，形成了小西庄、大西庄等多个剪布专业村，辐射到周边2市4县10几个乡镇、40多个村庄。现有规模剪布企业13家，从业人员5000多人，年产值1亿多元。王永涛也先后荣获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家、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会员等称号。其创作的120米剪纸长卷《毛泽东光辉历程》更是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 河北省唐山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山重披绿装，生态美景入画来。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报道。 初秋的迁安金岭矿石公园，翠木绿草，天高气爽，游客泛舟湖上仿佛置身一幅山水画卷。几年前这里还是满目疮痍的露天铁矿遗迹，如今随着项目一期3300亩生态修复工程基本完成，这里重新焕发了绿色生机。近年来，唐山市下大力气开展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实现环山于民、环绿于民。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草则草、宜建则建、宜景则景的原则，唐山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总结出矿山复绿、空间再用、文化造景、边采边治等多种矿山环境治理模式。在位于古冶区的三友矿山，有一片千亩花果园，谁能想到这竟是在开采质检灰石和水泥石几十年、山体裸露的白茶山上复垦复绿打造的花果山。唐山市三友矿山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铁亮： 边生产边治理，总投入3.6亿，总治理面积达到了约1500亩，种了11种果树，每年的产量达到了这个5万斤。 截至目前，唐山市共修复责任主体灭失矿山基地762处，剩下的141处也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位于回天地区的北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开通已经2年多了。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回龙观自行车专用路目前日均通行量4000到6000人次，每人次平均骑行距离为3.8公里。回天地区自行车专用路满意度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家普遍认为自行车专用路提供了一种更便利的出行和运动选择。 近日，这条备受欢迎的自行车专用路传来新消息。新闻广播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市发改委已经批复自行车专用路东拓工程项目建议书。 这次获批的东拓项目位于昌平区，西起梁庄西街，下穿规划霍营枢纽，东至林翠路，全长约0.8公里。项目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规划红线宽35米，机动车道2上2下，按照已建成投用的自行车专用路宽度同步实施两侧各宽3米非机动车道，配套建设雨水、污水、集水、绿化、照明等市政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东拓后将与正在建设的太平庄北街牵手，届时市民可通过本项目与太平庄北街非机动车道一路骑行至安利路，直达天通苑地区。据了解，项目计划今年底开工，2020年底完工。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这一中心位于通州区新华东街48号。作为市级综合性政务服务中心，首批可承接1722项市政服务事项的办理，可辐射北京东部甚至京津冀区域，与六里桥政务中心形成东西呼应的政务服务新格局。 北京市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开厅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中午不休息，每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1点期间还提供周末的延时服务。承办的首批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市民可通过首都之窗市网上政务服务大厅进行查询，凡事项办理地点标注为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市级事项，均可在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同时，市民还可以通过登录通州区政府官网和通州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微信公众号上的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市级事项进驻事项清单进行查询。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还设立了24小时自助服务区，北京、天津、河北的政务服务便民自助终端摆放在一起，方便市民自助办理京津冀业务。 下一步，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将实现与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合署运行，会再有1738项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可实现一并办理。 最近，食物过敏的话题引发了网友讨论的热潮，全世界超过2.2亿人对食物过敏。在过去的20年里，食物过敏的患病率明显增加。我国儿童食物过敏患病率为3%到10%，已和西方国家接近。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了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为大家科普过敏的那些事儿。

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昨天发布来自塔利班创始人之一临时政府第一代理总理巴拉达尔的一段讲话音频，驳斥围绕他的死亡传言。这段音频由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时长大约为40秒。 社交媒体近日流传巴拉达尔死亡的消息，有传言说塔利班与反塔利班武装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总统府发生冲突，巴拉达尔身受重伤。巴拉达尔在音频中谴责了媒体虚假宣传。 围绕阿富汗塔利班高层常有死亡传言，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被传死亡多年，但在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披露，阿洪扎达一直住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现在谈论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可能性为时尚早，并表示伊朗将视阿富汗未来政府的组成情况，并依据塔利班的表现做出决定。 哈提·卜扎德说，阿富汗需要组建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政府，一个能够确保和平与稳定的政府。伊朗反对任何可能导致阿富汗内部自相残杀的做法，任何人都不能用战争和暴力取代对话。伊朗敦促地区和地区外各方为阿富汗内部谈判提供便利。本月7号，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主要成员，穆罕默德出任临时政府代理总理。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13号降落在喀布尔国际机场，这是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首趟飞抵阿富汗的外国商业航班。这趟航班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起飞，仅搭载了大约10名乘客。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发言人上周末说，这家航空运营商十分希望恢复巴阿两国首都之间定期商业航班，但暂不能确定航班恢复后将以何种频率运行。美国8月30号完成从阿富汗撤军撤人的行动，塔利班指责美军离开前毁坏喀布尔机场设施，导致机场无法运转。 卡塔尔、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月初派技术人员到喀布尔，帮助塔利班重开喀布尔机场。阿富汗阿里亚纳航空公司4号恢复了少数国内航线，卡塔尔航空公司上周运行数架包机飞离喀布尔机场，大部分乘客是没来得及随美国或其盟国军队撤离的外国人及阿富汗人。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3号17时36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3万0815例，达到2,451万1226例，死亡病例增加6335例，达到462万7540例。 美国西部犹他州近期新冠疫情大幅反弹，部分医院因病床和护士短缺，决定暂停几乎所有手术，暂停时间暂定为期数周。美国西部主要医疗服务提供商之一的山间医疗保健集团下属的24家医院中，13家位于犹他州的医院自15号起推迟非紧急手术，受影响的手术数以百计。 山间医疗保健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里森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10号，大约350名新冠患者在集团下属机构接受治疗，占用大约一半重症监护病床。他预计形势还会继续恶化。面对严重疫情，这一医疗机构仍强调不会强制要求所有员工接种新冠疫苗。 犹他州卫生部门数据显示，截至10号，犹他州新冠住院病例为529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犹他州自7月以来新冠住院人数激增，而全州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者的比例刚刚过半。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3号宣布，该国最大城市奥克兰目前的四级防疫响应继续延长一周。四级响应为最高级别，所有人居家隔离，切断所有可能的人际接触。内阁原则上同意该市从21号午夜开始将疫情防控等级降至三级响应。 13号，新西兰卫生部通报了33例新增社区新冠病例，全部在奥克兰。全国累计确诊病例3949例。新西兰卫生部此前表示，本轮疫情会有较长时间的长尾效应，仍有少数已知病例找不到传染源，显示存在未知传播链的可能性。 本轮疫情爆发以来，新西兰新冠疫苗接种进度有所加快。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12号，已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民众占该国12岁及以上符合接种条件人群的 35%。 澳大利亚12岁到15岁青少年13号起可接种新冠疫苗，卫生部门再次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澳大利亚遭遇新一波疫情冲击，近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维持在2000例左右。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年满16岁群体中，大约 42% 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澳政府力求更多的疫苗，12号宣布从西班牙、捷克、葡萄牙和保加利亚等有富裕的欧洲国家购买大约100万剂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另外，澳大利亚过去两周通过与英国和新加坡的疫苗交换协议获得辉瑞疫苗。政府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负责人弗雷温13号预计，进入10月中旬以后，澳大利亚将有足够疫苗供应适龄公民完成全程接种。 印度近期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有所下降，一些卫生专家担忧，这可能让只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的民众选择不打第二针。路透社13号报道，在 9.44 亿印度成年人口中， 60% 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只有 19%。 印度政府上周宣布，4月到8月汇总的数据显示，接种一剂疫苗对预防染疫死亡的有效率为 96.6%， 接种两剂的有效率为 97.5%。 按一名卫生专家的说法，这些数据可能在无意间导致印度民众不接种第二剂。印度4月到5月经历迄今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疫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一度超过40万例，随后感染人数有所下降。 英国食品制造商今年整个夏季都陷入了困境，缺少工人收割蔬菜并配送至商场。苏格兰种植协会副会长布朗认为，尽管全球许多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遭遇了食品短缺，但一个独特的原因令英国的情况更困难，那就是脱欧。他说，新鲜蔬菜收割和配送两方面均因工人短缺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卡车司机短缺也是英国眼下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英国物流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英国卡车司机缺口可能介于9万到12万人。英国几家大型连锁超市的老板形容食品短缺史无前例。其中一人告诉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圣诞节货架可能因为司机短缺而空空如也。 路透社上周报道，受脱欧相关贸易壁垒的影响，英国今年将跌出德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是1950年以来的首次。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七月接近停止增长，部分原因是供应链不畅和劳工短缺。 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11号和12号分别成功试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报道说，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飞行7580秒，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公里外的目标。朝中社说，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国家安全、强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朝军事活动方面又有了一个有效遏制手段。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日前备受关注的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揭开面纱，在公布片单的同时宣布将于9月17号到9月30号期间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北京展映将首次走出北京，在天津和张家口各设立一家展映影院，作为天津的展映影院 CGV 星星天天津滨海店的展映片单也已经确定。活动期间将有总共8部影片与天津观众见面。 CGV 星星天津滨海店暂定于9月19号到26号期间，总共安排8场放映，时间为每天晚6点半。展映影片主要以大师回顾单元全新修复的卓别林作品为主，具体安排为19号上映《淘金记》，20号上映《城市之光》，21号上映《凡尔杜先生》，22号上映《摩登时代》，23号上映《大独裁者》，26号上映《舞台春秋》。除去以上的6部卓别林作品外，还包括另外2部影片，分别是《两个阿尔弗雷德》和《西葫芦的生活》，分别在24号和25号上映。 电影《风暴》12号在京举行首映礼，导演李俊携演员朱一龙、黄志忠、陈数等一同亮相，与观众面对面交流。首映礼以《平凡英雄在身边》为主题，影片将于17号全国上映。 影片故事发生在我国地质情况独特而复杂的西南县城，由中铁建修建的一条穿山隧道在挖了10年之后终于要迎来竣工，没想到一场地质灾害突降，山体滑坡，泥石流接踵袭来，不光隧道工程面临危机，整个县城都有可能被吞没。此时以朱一龙饰演的小红、黄志忠饰演的老红父子为代表的基建人逆天灾而行，展开救援。 为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昨天北京第35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本届活动设置了云上跑环节，7月7号到9月3号，社会各界群众约3000人线上参赛，或完成100公里的里程跑，或设计了汉字100或者数字100的轨迹路线，通过越野跑的形式体现本届活动重温百年路，永远跟党走的主题。 去哪儿网昨天发布数据称，赏月旅游成为热点。7000多个赏月航班，最低只要400元就能体验。江景房、海景房等赏月房型预计量相比2019年增长达30%。夜宿景区、旅拍等成为今年中秋年轻出游人群的新选择。 伴随着飞机起落，在天上看月亮，赏月航班成为旅客的新选择。今年的赏月航班是指起飞时间在9月19号到21号的晚7点到24点的航班，特别是东西向飞行的航线，观月感受更佳。在这一时间段，去哪儿平台上有超过7000个航班。 中秋假期，舟山、宁波、汕头和青岛酒店预订热度比7月同期增长超40%，特别是这些城市的江景房、海景房等赏月房型预订量相比2019年增长达30%。据木鸟民宿数据，江海景民宿、亲子民宿和洞穴民宿是中秋假期最热门的房源主题。临近中秋，后台咨询的关键词中，夜游、夜景、夜场等相关咨询量猛增。随着城市夜经济的发展越发成熟，夜游成为中秋出游的新亮点。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北京时间昨天，2021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网球名将张帅搭档澳大利亚名将斯托瑟联手夺得女双冠军，这是他们联手拿下的第2个大满贯女双冠军。而俄罗斯球员梅德韦杰夫则击败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首捧大满贯男单奖杯。 张帅、斯托瑟曾联手夺得了2019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张帅也成为了继郑洁、燕子、孙甜甜、李娜和彭帅后第6位来自中国网协的大满贯冠军。 而之前一天结束的女单决赛上演了灰姑娘传奇，英国18岁球员拉杜卡努击败19岁的加拿大球员费尔南德斯，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大满贯女单冠军的资格赛球员。 明晚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将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9月10号到13号，北京体育代表团在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再得两金两银一铜，将奖牌总数提升至7金2银6铜。 此外，北京女足昨日启程前往西安，备战即将开始的全运会女足成年组比赛。主教练于允对记者表示，目前球队状态良好，将以冲击奖牌为参赛目标。 第14届全运会艺术体操比赛昨天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落下帷幕。在最后一个项目集体全能决赛中，由刘鑫、郭琪琪、黄章、佳阳、许延书、郝婷组成的联合队获得冠军，四川队和东道主陕西队分获第二、三名。 昨天在陕西西安举行的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中，联合一队的杨倩、杨浩然续写东京奥运会辉煌，以17-13击败浙江二队王之林、王月峰组合，赢得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两人就打出了 421.5 环的好成绩，以资格赛第一的成绩强势晋级决赛。 铜牌争夺战中，联合二队张宇、盛李豪以16-7击败了辽宁一队，获得第三名。女子10米气手枪、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男子25米手枪速射、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将于今天进行。 第13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昨天打响，中国选手唐维星九段执黑，以1/4子劣势不敌韩国棋手申真虚九段，在三番棋决赛中出师不利。 唐维星和申真虚都是首次打进春兰杯决赛，连续20个月雄居韩国围棋等级分榜的申真虚是当今韩国围棋第一人，唐伟星则往往遇强则强。他获得了3次世界大赛冠军，2次是击败当时韩国第一人夺得的。 明天双方将进行三番棋第二盘的较量，唐伟星表示，虽然对手很强，但自己会尽力给对手制造麻烦，希望能够赢下比赛。春兰杯由中国围棋协会春兰集团公司主办，1998年创办至今已举办12届，韩国选手6次夺冠，中国选手夺冠5次，日本选手夺冠1次。 昨天下午，北京共青团倾力冬奥品牌活动在北京工业大学启动。从9月份开始，北京团市委将围绕青少年冰雪运动推广、志愿服务青年活动、国际青年交流和冬奥创新创意活动四个方面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汇聚青春力量，共赴冬奥盛会。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12集《北平街头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思蒙演播。 国民党的报纸把最近许多反苏反共的丑剧描写得非常轰轰烈烈， 我把北平看到的东北同学游行和2月26号的大中学生游行的情形谈一谈。2月24号那天，我正在西单商场门口站着，正是这东北同学游行的队伍从这里经过。有200多人都穿着黑色和蓝色的学生服，三个一排，三个一排，踏着齐步，见货对头，有人回转身来突喊了一声，队伍里也回应以含含糊糊的回声。有些女学生喊完了，还偷着看看路旁参观的人群，他们的脸上都有黄色的尘沙，那天风沙很大，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像在学校里出操时那种神气。路旁参观者脸上露着笑容，好像对他们那种含含糊糊的喊口号感到可笑。队伍一过，参观的人群又若无其事地随着散了。26号那天，游行比较热闹，上午特别冷，有些学生穿着单衣，有些被冷风吹得发抖。队伍整整绕着城里的四方大道转一圈，队伍也许是长了一些，精神非常散漫，开头一路嘻嘻哈哈，女学生呼口号，男学生捏着鼻子学，沿途有些学生追赶着玩，女学生一群群跑出队伍找厕所，男学生一群群地跑到小摊上买花生米，有的站着仰望看戏剧广告。呼口号的时候，有的喊，有的吃花生米，有的靠后头的听不清领头的喊什么，也就随着发出一长声，反对雅尔塔秘密协定，领队的人举着小旗喊，队伍里却应以反对雅雅雅雅雅协定，看不出什么愤怒的颜色，更体会不出他们爱国的情绪。有些小学生到王府井大街就有些累，想走出队伍回家去，两旁警察又把他们赶回到队伍里去。街上戒备实在森严，游行队伍在街中心，两旁就是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杆的警察，警察外围有带驳壳枪的宪兵，宪兵外围有警官骑着带小兜的摩托车。有些同学走得实在累，想坐在地上歇一歇也没有机会，所以有许多同学都互相抱怨说，讨厌死人，这简直就是充军到西伯利亚了。据一些参加游行的朋友告诉我，这次游行的特点是：一，不用学生自己筹备，有人替他们筹备。25号，学校墙上贴出布告，第二天就游行。各校学生不必自己起草传单，不必写标语，到时候就有大捆的传单标语满街飞。有许多学生不知道雅尔塔是人名还是地名，不知道什么叫变相帝国主义。二，游行时有军警保护，虽有个别学生不明真相，用大衣领子包着头，走路时把自己身子夹在两人中间，怕挨手榴弹炸，但是一路都是平安无恙的。三，单是林大补习班主任所发给学生游行经费就是250万法币。四，林大的第四分班的教室里黑板上还写着，谁不去游行是王八蛋亡国奴，不喊口号是王八蛋。游行队伍走到中途，有带佩剑的军官模样的问学生们，你们敢捣毁中外出版社和新华社吗？学生对这样的提议引起了很大的惊异，他们背向这个发问的人，拒绝了这一无耻要求。但是这一天，北平的许多家报纸都用最大的篇幅来登载它，华北日报自然也是吹了一阵，称之为震撼宇内的呼声。就在这游行的同时，街头巷尾的报摊上 都围着成群的高年，他们要买解放三日刊，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中共发言人对东北问题所提出的主张。警察曾经殴打报贩，抢走报纸，但是学生们还是成群结队地找到解放三日刊临时办公处去卖。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时解放三日刊第一期登着华北联大招生的广告，千百个青年学生被这个广告真正打动了心房。有许多参加了游行的学生随着喊匪区的人民是怎样惨死的等等反苏反共口号，但他们却愿意到解放区去。解放三日刊社的门铃整天的响，有一天天才亮，门铃就响了，来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学生，带着书包要买全部的解放三日刊。门房达说卖完了，他还迟迟不去，他来打听青龙桥那里让不让过，路上安全吗，到那里联大要是考不上怎么办。看他们的举止表情，是早就把游行丢到脑后了。总之有许多在后悔，那是上了人家的当，做了反民主反人民的工具，而对于当局所描画成黑暗屠杀的地区却全神向往。现在北平街头上的报贩都瞪亮着眼睛，看见警察过来就大声地喊，看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共产党的解放日报。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